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你发现这两天北京天气啊，不是特别透亮， 哎， 有点阴凉。据说这周的气温是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了 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多穿衣服，千万别耍单儿哈。 啊， 这时候耍单儿，没人耍单儿吧？ 耍单是什么意思啊？穿的特别少， 是单薄， 单薄 啊， 应该不会吧？我看这个马路上，大家基本上都把羽绒服套出来了， 啊、 包括什么围巾啊、帽子啊、手套都准备挺齐全的。 嗯、 但是今天应该算这一周相对来说气温比较高的一天了 啊！今天还算气温高的， 应该是在10度左右，差不多。 反正外边出去，不管是干什么哈，其实在户外有些辛苦，包括有很多人，骑着。这个摩托车也好，共享这个 单车也好， 都挺辛苦哈、 嗯。 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通州区鹿城镇东刘庄村的村民贾静存特别的高兴， 怎么了？ 说以前啊，都是从屋里边拿一接线板，然后到院里边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不方便也不安全。 嗯， 遇到这个雨雪天气，那就更危险了。说现在呢，每家每户的小院里边都装了充电桩，不仅方便还安全。那么鹿城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考虑到居民居住比较分散，所以呢把充电桩安装到每户居民家里边，预计到明年第一季度可以达到8600户居民，而且是免费安装充电桩。 嗯，挺好的一件事哈。 8000多户。 咱说现在不是不能在屋里充电了，所以还是要给大家解决一个安全的充电方式。 我跟你说 是是 这个安全充电方式特别的与众不同。 嗯， 你像12月13号下午3点，贾静存回到家里边，把电动车推进院子西侧的棚子底下，打开墙上一个纸巾盒大小的铁箱子，里边安有电闸和电源接口。他说呢，这就是一周之前镇里边给我们免费安装的充电箱，使用特别方便，费用呢直接就从电费里边扣了。 嗯， 充电箱还有很多贴心的设计细节， 比如 说箱子的门上贴了4根密闭条，防止雨水进入，里边啊还有凹槽，万一要真的有雨水滴入，也可以顺着这凹槽啊流出去。 嗯， 充电箱的底部呢有一个圆孔，圆孔四周粘了一圈橡胶条。贾静存说如果电线长期和金属接触啊，电线外边的皮，就是那个线缆的皮儿， 嗯， 可能被划伤，进出就会出现这个漏电的一些情况，贴一圈这个胶条啊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居民李明山家里边也装了充电箱，他特别高兴地说这次安装充电箱啊，不仅方便了居民，而且行动特别快，半个月前入户了解情况，3天之后就上门了，40分钟就给装好了。 嗯， 据负责安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充电箱啊连接居民原本的电表箱，里边还有一个专门的安全充电插座和这个监测保护设备，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如果遇见漏电、充电异常、电线过热等情况，那这个保护装置立即启动切断电源，同时呢不会对居民正常生活用电产生一些影响，就是万一哪天充上电，外边下着雨，这个东西出现问题，它掉闸了，屋里边的灯至少不会灭，对吧？啊，那么鹿城镇安监科的工作人员王铁介绍说首先为什么我们这个与众不同呢？第一，东刘庄村呢有很多狭窄的小道，所以呢电动自行车就成了绝大多数居民出行的最佳选择， 就大车不好过， 哎， 是吧？ 电动车呢这个保有量上去之后呢，充电问题就成了一个难题。最开始呢他们也是跟大多数的居民小区一样，就是确实想过在空地上集中安装充电桩。 嗯， 当然这儿的居民啊住的比较分散，从集中充电的地方步行回家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估计就不愿意，是吧？ 嗯，不想腿着回家，觉得有点远。 有些人比较懒啊，所以呢，我们这回呢是在居民自家小院里边，大家在院里边充电，所以呢，我们就聘请了专门的公司，为有需求的居民安装了室外充电箱。人家说了，前期呢，鹿城镇安监科全面排查了辖区内家庭电动车的数量，预计居民需求之后，计划为全镇哈8600余户居民免费安装充电箱、充电桩，那么覆盖率基本能够达到100%，预计明年第一季度完工。 多好的一件事儿。 是这样，大家充电呢，一是更加方便，二是更加安全了。之前我们在新闻当中说啊，这个不正确的充电方式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是是是， 会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 对， 是吧？ 而且， 所以， 你说， 所以也是希望这些设备到位之后，大家以后充电更加方便嘛。 你知道你住过有院子的平房吗？ 没有。 我住过， 从来没住过平房。 我住过平房，就是平房院里边吧，方便是第一位的。如果家那时候家里边没有小汽车哈，就是人家恨不得家里边如果有小汽车的话，恨不能把汽车开进自己家院里。 停在院里， 哎，停在院里，院里足够大嘛， 所以就是说嘛，人家可能每家每户住的比较分散一些。如果像咱们这种城市当中的小区，辟出一块地儿建一个这个充电棚，可能有一些朋友回家就不方便。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啊。这个每个家庭、每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因地制宜啊，然后呢，区别对待。当然了，人家那个配电箱，人家设计的也比较贴心，对吧？所以，哎，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您使用过哪些产品设计就比较贴心，哪些产品设计比较反人类， 就是不太方便， 哎， 莫名其妙， 是 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呢？这就是一正一反哈，让大家从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使用过的产品商品啊，各种包装设计，哪些您觉得是特别的贴心，哪些觉得就不太方便，有点反人类。 哎，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这个聊天室右下角呢有一个点赞的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就可以跟那点赞， 哎， 最好呢手别停啊，点赞第一名将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上的2022年，也就是明年的量身定制版有我们主持人照片的新年台历。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看聊天室点赞排行第一的这位朋友，我们就送一本啊，一天就一本啊，把这本台历送给您。 对，昨天点赞第一名的，今天如果还是他，那就咱顺延到第二名。总之就是一人得一份， 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吧。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来看看大家留言哈。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觉得比较贴心的一些设计 啊。 你比如红果姐说，现在有很多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我觉得设计的都比较贴心，使用起来很方便。你看我们家是属于智能门锁和智能马桶全都换上了，的确是感觉改变了生活。 你们家那智能马桶进去的时候能自己抬盖吗？ 没那么高级，因为我们家不是智能马桶，是智能马桶盖。 有那种直接一走到那儿自动抬盖的， 对对对，有那种感应的，包括冲水呀、不同的模式啊，都比较的，就是一是方便，二是干净， 这个也算是一个贴心的设计。我觉得智能马桶最贴心的设计是冬天的时候你坐上去之后不觉得冷，它有一个加热的垫圈。 我从小道啊，就是听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若干年前李凯老师就斥巨资买了一个挺高级的智能马桶，是吗？ 对，20年前我就有。 20年前呀， 怎么 哟？真的是，果然对自己是一点都不抠。 哎呀，这个东西反正属于新产品，那时候觉得特别神奇。 体验怎么样？ 体验挺好，这不是一直在使，当然换过好几次 啊，还不错是吧？ 一直在换。 你更别说智能门锁，自从换了智能门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你们家有密码吗？ 有密码啊？ 多少啊？ 为什么告诉您呢？ 今天呢，我又不知道你们家住哪儿 啊，这倒也是， 对吧？这双盲的，这属于， 那也不能说。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哪些设计比较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近啊，在咱北京地铁10号线的十里河站，一位老人在扶梯上不慎摔倒，情况特别危急。但是幸运的是啊，巡逻民警及时按下了那个扶梯不都有紧急暂停键吗？ 对对对， 咱这个巡逻民警是眼疾手快，及时按下了电梯的暂停键，阻止了意外发生。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12月11号下午5点钟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16庄站派出所的所长郭浩以及辅警孙彩妹，在地铁10号线十里河站巡逻的时候，突然听见右后侧电动扶梯的方向就传来了咚的一声。 哎呦！ 紧接着啊，周边的旅客都发出了一阵惊呼。民警同志赶紧转身看看怎么回事啊，发现 站台南侧上行的自动扶梯上，有人仰面摔倒了。 仰面摔倒， 哎呀，特别的悬。当时这个倒下的乘客啊，是头部朝下滑落到了电梯的下部，因为这个电梯是向上走的，所以乘客压根儿没法站立。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说时迟那时快，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郭浩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赶紧关掉了电梯右下端的紧急停止按钮，把这个电梯给关停了，因此呢，也就避免了一场意外事件的发生。随后啊，咱的民警同志也把摔倒的乘客扶起来，搀扶到站台中部缓解休息，就说问问什么情况啊，怎么您就没站稳呢？郭浩询问得知，摔倒的这位乘客今年已经65岁了，中午的时候啊，他去亲戚家吃饭，喝了点小酒，当时呢在站梯上，这个电梯上没站稳，就失去了平衡，一个趔趄向后仰面摔倒。好在这不是冬天嘛，老人家戴着棉帽子，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才避免了摔伤。当然老人也是对民警的及时出手啊，表示了这个感谢，说自己身体没有大碍，不需要就医。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伙啊，乘坐扶梯的时候他都有扶手，咱一定要站稳扶好哈。包括很多扶梯也都有语音提示是吧，一登上去他说请您那个靠右侧站，请您站稳扶好。 现在不强调靠右侧站了， 对对，现在确实是不强调这一点了，但是咱这个一定要扶好还是比较关键的。包括呢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其实很多扶梯的顶部和底部都是设有紧急制动按钮的，您摁一下可以停止扶梯运行。像一些老年人呀，包括带小孩的妇女等等旅客，如果携带大量的行李物品，建议您乘坐直梯，避免意外的发生。 是， 当然要是没有紧急情况，咱就别出于好奇看着，哎，这有一按钮是干嘛的呀？摁一下，这电梯就停了。 这是你吧？ 就是怕嘛，万一有的朋友这好奇心比较强，好奇心比较强。 你知道北京人管这种做法叫什么吗？ 叫不知道， 闲里， 闲里 啊， 就是中午吃闲了，闲的 不是。就是手别那么是这样哈。第一个呢，咱们大家得知道这个电梯是有这个按钮的，这是警察叔叔发现人家第一时间给按了。如果此时此刻就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时候没警察叔叔，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咱这些大小伙子呀、年轻姑娘啊，手脚比较方便的，咱及时给人家摁一下， 是， 哎，这个能确保，哎，确保上这个伤害减到最少最小。另外呢，就是咱手闲的时候别干这事儿，哎，觉得这个按钮好玩，家长带着孩子的时候，尤其要教育孩子不能乱。另外就想说这大爷中午喝了点酒是吧，咱喝了酒呢最好家人陪伴，坐直梯比坐滚梯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安全一些哈。 哎，当然你就说美哲说那个扶好扶手，其实咱们不是说反人类的设计吗，所有的设计都很好，后续的维护更重要。我见过比较反人类的是扶手的速度比我脚底的速度快， 我也发现这种情况， 对吧？ 开始这个胳膊呢是自然的搭在我的身体右侧， 啊， 上着上着时候我发现我这个手臂吧 不够长了， 越来越靠前了。 对对对，你胳膊短了。 哎呀，带着我就没办法再往前上两蹬。但你要是前面有乘客，你就比较麻烦。 啊，对， 你就得等一会儿你再换一 下。你那么执着，宁可不撒手都要，就是宁可往前走都不撒手。 哎，你知道有一些电梯它可能比较老了，你站上去它有点抖吗？ 有， 就脚底下颤。 哎，也 会有。这时候我就有点担心，我一般我都会扶一下。 对，这确实你有点担心，因为体重重，没事。 但是还要提醒大家，这不是疫情嘛，咱扶了电梯的扶手，还是尽量快点洗个手。 哎，回家勤洗手， 消消毒， 是 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哪些设计特别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清风飘扬，这也不怎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留言哈， 人也常来。 常来说，女士牛仔裤的裤兜真的太反人类了。 您说的是那个正面两侧的兜还是屁股兜啊？ 我不知道啊， 反正正面两侧的兜确实，因为我爱穿那种紧身的牛仔裤嘛，就比较显你的腰线，显你的腿型。那个兜特别特别小，除了塞点零钱，我觉得什么也塞不进去。 哦， 经常洗裤子的时候，洗完了 啊， 把那个牛仔裤的袋儿不是要掏出来吗？发现完了，里面有1块钱。2块钱，但是现在因为都电子支付了，也就没有这种苦恼了， 是吧？ 您别一看我说裤兜里有钱，这两个眼放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想，因为女士牛仔裤我真的不太熟，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反人类的设计。 没事没事， 当然我更高概率，一般情况从兜里边翻出1-2块钱，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肯定是 啊，洗了之后兜里边有卫生纸的大有人在。 说您是 都是碎渣儿。我们家孩子那个校服啊，就那个纸巾，有时候搁那个兜里边，好洗的时候忘了拿出来了。之后那上面我还不够给他摘那个纸巾， 都是小毛毛， 全是 小 碎 纸 屑， 是 特别难弄。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宋师傅说，现在水池的水龙头安装维修的时候特别麻烦，手又用不上力气，一般的扳子呢还下不了手。好看，现在又。专门得又有了专用的工具，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有些水龙头它设计的比较好看，但是你修起来吧就找不着特别合适的工具。但这个我就不太懂了，我觉得一般出了问题是不是一找物业，二找厂家。 而有些水龙头确实不太好拆，然后呢那个装的时候好装，拆的时候费劲，你还得找个套筒恨不得。 看来人家这是切身的体会是吧。 然后呢还有这个水仙子说，羽绒服里边设计了两个背带，去逛商场的时候逛热了可以背着羽绒服，特别贴心。 我原来看过某品牌，就是它设计了两个肩带，您看见过吗？ 没有。 就是它在你的肩部有两个，就跟书包袋一样，你可以把羽绒服像书包一样 背 在肩后。因为你想，你逛商场的时候，室外温差特别大，怕感冒嘛，你得把羽绒服脱了。但是你要抱在手里，这不占地儿吗？特别麻烦， 主要占手。 占手，你就背起来。 也算是一种办法。 对对，可以观察一下。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电脑上边我们家电脑那个 USB 的插口和这个电源接口特别近，太近了，互相干扰。这算是反人类的设计。 就是插上 A 就插不了 B， 就经常你发现就是有一种插座吧，它上面是两个孔，然后下面是三个孔。就是我下面插了那个三孔的，我上面的两个孔就利用不起来。 是浪费。 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设计是，它不给你对齐，它给你斜着。这一点错开吧，这个位置我觉得就人性化多了。所以你看啊，一个品牌它要能做得好，你首先得为消费者来考虑，是不是？不能那个就总是一刀切，得想想我们真正的需求 是 什么。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哪些设计比较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那种想吐槽的，或者觉得哎呀真心不错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行车纠纷当中被打的一方啊报警了，但是不等验伤结果出来，报警男子突然之间又失踪了。 不是，这行车纠纷咱下车好好商量沟通，怎么还打人呢？ 关键打人的人还找不着了， 怎么回事 各种各样的蹊跷。北京海淀警方调查发现，这个人呢在北京市全市有多起类似报警，经传唤和审讯之后，最终确认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专门在路上碰瓷儿，激怒对方和自己发生肢体冲突之后敲诈勒索钱财。 故意的。 碰瓷儿嘛。 他巴不得别人打他呢。 就挡着你呢。 这样他就有理由报警了，勒索了。 对啊，就是你打我一拳，我然后我能吃半年。 这三个月不开张，开张吃仨月是吧。 反正刘某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海淀公安分局马连洼派出所的民警近日调解一起纠纷的时候，报警人举止非常反常，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原来啊，这报警人刘某啊和一大巴车司机在路口发生了行车纠纷，随后呢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矛盾就逐渐升级。首先是互相发生口角，司机抬手的时候碰到了刘某的脸，刘某报警说自己被打了。在之后的调解当中，刘某要求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好几千块钱，但是双方就赔偿金额没有达成一致，导致调解不成。民警呢就告知这个报警人刘某，你这样，你到医院啊进行一下验伤 啊。 奇怪的是，没等验伤结果出来，就联系不上刘某了。 这是有点心虚了吧？ 有点蹊跷是吧？由于刘某的举止很反常，民警就对他展开了深入调查，发现这个人啊在全市有多起类似报警，而且他全部都是要求赔偿。经过后续工作，民警判断刘某很有可能是专门以碰瓷为手段敲诈勒索钱财的嫌疑人。固定好证据之后呢，11月28号，民警把刘某传唤到派出所。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刘某最终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刘某也交代啊， 说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固定住所，就专门在路上固定找茬碰瓷儿 啊，碰瓷儿就成营生了，是吧？ 对，那激怒对方和自己发生肢体冲突，随后敲诈勒索钱财。目前呢，刘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在此呢，海淀警方也提示大家，在外边发生纠纷的时候，一定得冷静处理，千万别动手。 哎， 啊，如果遇见纠纷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报警，由民警到现场进行解决。 咱说的这个俗话，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哎， 再一个就是提醒咱广大的车主朋友啊，一定要安一个行车记录仪，这样能避免很多麻烦， 是 吧？ 所以在这儿我没人想说，这个有的时候，今天我还看我们朋友发那个朋友圈行车记录仪，有一些碰瓷儿的哈，开着车，真是往前愉悦的在车前面跳， 是 啊，特别危险。 哎呀，他们这个可能也都经过一些业务训练、特技训练， 是 吧？反正出门遇到这种事儿呢，多多少少有点给自己添堵，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嘛，必要的技防，这些设备还是得装上。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哪些设计特别贴心，哪些设计特别反人类哈。红果说，厨房用的小油壶调料盒太贴心了，用起来方便还干净。 哎， 但是我都存疑哈。 因为我们家不做饭啊， 你是不做饭， 但是我妈妈特别喜欢，就是弄那种各种厨房用具、厨房收纳用具，各种各样的小盒。一是它设计特别的美观，第二个就是你不同的调料什么都可以分开收纳嘛。它又有什么密封条，还有专门的小标签，插在那个小罐子前面，你写上这个罐放的是盐，那个罐放的是糖， 千万别偷吃错了。 谁偷吃？ 偷吃白糖的时候偷吃成了盐。 现在偷吃那不是，现在不是偷吃、 没少偷啊，这是。 现在那偷吃都直接开冰箱门偷吃，也不会直接吃什么生的那种砂糖。 哦， 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改善了。您说的是您那30年前的事儿吧？老黄历了吧？ 反正总之，但是我真的存疑啊，就是因为调料盒、小油壶的品牌品控啊都不一样。 哦， 有些那个看起来挺美，用起来特烦。 怎么个烦法？ 首先你比如说那调料盒，经常是你着急的时候，你比如说哎呀不行，油都热了，我要炸点花椒，结果发现那花椒盒你打不开。 那您那肯定买的品控有点问题。 就是属于正着急的时候都不好使。那个油壶也是，你往里边倒吧就容易倒进的时候反正就是弄一手。 哎，这是不是也跟大家的习惯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做饭， 啊， 我烘焙，我烘焙的习惯就是把所有的原料我先称好了、腰好了、摆好了。就我也买了很多小的瓶瓶罐罐，就比如说30克砂糖，我把它称好了放这儿，然后呢20克面粉，我把它称好了放这儿，我全摆好了之后，我再开始进行这个加工，再进行搅拌， 是吧？反正总之是这个，反正有些地方呢好使，有些地方我们家换过好几波，咱就不说某瑞典品牌他们家出那个卖家具的。 您这么一说，我们大概知道了。 反正有些都不好使。 各花入各眼， 哎， 大家在挑的时候，现在产品那么丰富，多货比三家呗， 哎， 是吧？3090说了，有一种拖把，不知道李凯老师知不知道啊？是那种转着圈脱水的。 我们家也有， 好像是把它塞的一个小水箱， 专业做拖把，就那 个转，然后把它拿出来，是那个吗？ 反正有，现在电梯广告里边老用，那个， 对，我就是看广告上 啊。 人3090说，我们家买了一个转圈脱水的拖把，但是用了2回就被我淘汰了。这个脱水设计还行，但是那个圆形的拖把头啊，特别的不好用，犄角旮旯擦不着，还得进行2遍清理。 哦， 就它那个拖把是一个圆形的， 嗯， 有点像扫地机器人，不是也是一个圆形吗？其实犄角旮旯也是打扫不太干净。 反正我们家倒是使那个，但是因为先拿那个静电纸，先扫一遍，然后 反正也不是您扫吧？ 啊，对。 一看这一脸迷茫， 哎，但是博荣那个发那个某品牌的吸尘器说好多接头，我们家因为有这款，所以那个接头也特别的多，吸起来，比如说家里边，像前两天我给我们家儿子还剪了个头发啊，他不愿意去理发馆，非得让我给他剪，剪完了之后就特别不好，但是吸头发这个理发这个吸尘器都好使， 因为它马力比较大， 特别大， 当然价格也不便宜，说实在的，是不 是？ 是啊， 现在便宜了吧？没，越来越便宜了。 看有没有电商购物节，能不能打个折呗？ 是吧？ 大家可以多关注关注啊，咱就不在这儿给人打广告了。6447说，有一种家具可以移动的万向轮垫儿，挺好的，可以随心移动，便于清扫，我感觉不错。 这个其实也挺方便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认为什么样的设计比较贴心，什么样的设计比较反人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公众号，也是最新改版，下边有我们主持人的简介，您可以随便点啊，想看谁看谁。另外呢，我们的聊天室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既可以点赞又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因为不满出租车临时停靠落客，对自己通行造成影响。54岁的男子张某某驾驶着三轮摩托车横在机动车道内，阻止这辆出租车离开，也就是你挡了我的道，你也别想走。 哎， 咱们俩就互相折磨啊，看谁折磨过谁。结果啊，这两个人就是严重影响了交通的秩序。西城警方昨天通报，张某某已经被行政拘留。西城警方通报说，在2021年12月10号下午1点15分，顾某某，男，37岁，驾驶着出租车行驶到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辅路的时候，临时停靠在非机动车道落客，对张某某，男，54岁，驾驶的燃油三轮摩托车通行造成了影响。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接触，但是这时候张某某已经非常的不满了。为了宣泄这种情绪，他就把车辆横向的停放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阻止出租车离开，严重的影响了交通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其实网友也是在现场拍摄了一段视频哈，我们从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张某某是把三轮摩托车横在车道内，还前后调整了一下位置，就专门挡得严严实实，就在这个出租车的前方寸步不让。那周围经过的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现场也是时不时的传来一阵阵鸣笛声。依据相关的规定，目前公交管部门已经对张某某、顾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分别做出了处罚，为自己的冲动啊付出了代价。 是这个，有的时候别着急别冲动，刚才那是动手的，是遇见碰瓷儿的。这俩人是真的不碰瓷儿置气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退一步 海 阔 天 空，对吧？ 哎， 你说谁都没接触谁，俩人现在好在派出所里边解决问题，对吧？ 不值当的，是不是？ 哎，你压我脚了。 这又是哪个相声？ 天津有一段子，相声段子 啊。 你听过？ 我现在基本上老相声都是从李凯老师嘴里听的复述版。 哎，真的， 什么二他妈妈的糖油饼， 糖饼 到糖饼， 糖饼和糖油饼还是有区别。 我天天脑子里想的都是糖油饼，不好意思。 但是你没少吃糖饼哈。 糖饼， 别说没吃过。 等一下，没吃过，没吃过。 谁说的？我请过你吃糖饼。 行行行 啊，这个耍赖着叫。 那就下回再择日吧。 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哪些设计呢比较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再来说一件事儿哈，两名大货车司机，大货车超载现象，他也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 啊， 为了逃避处罚，俩人把整车的沙料倾斜在高速路上。昨天呢，记者也是从北京市三中院了解到，两名司机因为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和1年3个月。其中呢，司机贺某呢，曾经因为盗伐林木被判处缓刑，尚处于缓刑考验期内。这回 案底儿呢？ 哎，这回正好加上这事儿，得，这回被撤销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据法院介绍说呀，这贺某和于某啊，违规驾驶超载大货车运输沙料，是从河北承德到北京的房山。俩人原来计划说绕道哈，逃避一下检查站进京。我路熟啊，我可以绕过这检查站 啊。 但是路熟的贺某啊，开着车，他随车，他睡着了， 就是在副驾上， 哎，睡着。司机是于某， 哎呀， 这旁边睡着了，他就走错路了，结果没能避开这检查站。眼瞅着当天下午2点多，车辆行驶到密云区司马台检查站北侧京城高速进京方向100多公里的时候，即将面临进站检查。退是退不出去了 啊！ 咱这车超载，这怎么办呢？ 再想一辙呗。 哎，为了逃避超载的处罚，说贺某这样，咱在路边啊卸下一部分沙料，咱不是超载了吗？这又躲不出去，算了吧，咱卸下一点，然后呢，咱再过去，对吧？比如说里边弄一个，瞎说哈。比如说10吨的沙子，咱这回本来是11吨，要就是咱卸一吨呗， 就把超载那一部分咱给卸了。 对，但是于某啊，这司机于某过于紧张，把一整车沙料全部倾倒在应急车道和部分高速主路上。 你瞧瞧， 随后俩人开着车就逃了。当天的9:40，高速路管理企业员工发现倾倒的沙料，然后就报警了。高速路管理企业就清运这些沙料。 哎，我特别好奇啊，一整车的沙料还是超载，这得多少啊？ 他那个车整车一共后来算了算，65.8吨。 呵，全都到路上了。 全都到路上了。 哎呀， 60多吨，他得多大量一辆车哈？而且这沙料呈灰黑色，跟那个地面那柏油色特别接近，你知道吧？晚上深夜，然后条件要不是太好的话，极容易使过路的车辆发生侧翻呐、毁坏呀。所以案发的时候又正值黄金，就是11黄金周，返京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这些沙料占用应急车道和部分高速路的主路，致使交通拥堵。那么一审法院判决哈，首先刚才说那个贺某曾经有那个盗伐林木罪，那时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刑吧。 缓期四年， 先把那缓期四年的那部分先取消了 啊。 贺某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和前罪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 哦，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之前是判了3年，但是缓刑4年， 哎， 就把那缓的 就 撤 了， 就不缓了， 哎， 现在就得进去。 对，现在进去，原来那3年还得罚。 加了一项罪名， 还加了一项1年嘛，1年10个月，执行有期徒刑4年。于某就那个首先走错路，后来又特紧张那司机，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一审判决之后呢，于某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到三中院，北京三中院最终是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啊，我觉得这俩人就属于压根起根的时候心思就不正， 就怀着侥幸心理上了路。你想，你明明知道自己是超载，他不想的是，就是我要正规行驶，我要合法这个装载我的货物，想的是要绕个道，我避免一下罚款，避免一下处罚，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是吧？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咱规规矩矩做人，对吧？踏踏实实做事比什么都强。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哪些设计特别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孙彦军说，运动吸汗的衣服特别贴心。哎，这我深有体会， 就 是 速干服， 速干的，哎，速干的衣服。而且现在其实真的运动服户外的一些衣服越来越专业化了，对吧？首先它容易速干，其次它防风保暖性能也越来越好，是吧？ 我最近不是在自己在家下了一个 APP， 就是可以在家练练瑜伽嘛，所以我就在想吧，虽然我是个丁级水平，但我要不要弄一个 甲级装备 ？我就在这个某宝上去看那个瑜伽服，我就发现我看不懂它的型号，看不懂它那些专业的那些名词，还得去做功课。真的现在这些运动装备啊，原来可能我们买主要看看是什么色儿的，好不好看，显不显身材，但是现在你就发现它的什么面料啊、包裹性啊、长度啊、包括版型都不一样， 反正这个我也不太懂， 讲究 跟女士牛仔裤一个级别 差不多， 听不太懂， 都挺复杂的。7877说，冬天坐城铁的时候，这座位是加热的，设计特别贴心，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咱北京地铁有好多条线路， 对，都是加热的， 冬天都有加热的， 哎，特别方便哈。然后4856说，保温杯盖上有温度显示， 真高级， 贴心。 嗯， 哎呀，就是知道自己喝这个水到底是多少度的。 是是是 啊，当然你得首先得有一常识。你觉得你喝多少度的水比较合适啊？ 我觉得喝，我猜哈，50度， 50度的水能一口吨吨吨吗？ 50度差不多就是热水的级别了吧？你看洗澡水，我觉得得40多度。我觉得我喝的水应该比洗澡水再稍微高 热一些 ，这是我的一些思路。 你冬天洗澡40度就想， 那就可能得50度。50度烫不烫啊？ 你可以试试。 哎呀，46度，好像我们家的热水器设的是 46度啊。不用洗秃噜皮儿。 啊，这热吗？ 这不热，46度太冷了， 太冷了。 冬天夏天还行，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家的热水器是46，不知道朋友们家里都设多少度。 反正那个保温杯上面有温度显示是件特别好的事，而且现在你知道给小孩准备，因为比如说小孩要冲个奶粉啊什么的，有那种专门的这个水壶，然后你给他倒一些开水上去之后，它会温度越来越低嘛，然后维持到45度。 就是保温， 就是不是，它是永远维持到45度， 就恒温， 恒温在45度、 哎、 然后你给它设计好了之后，什么时候抄起来冲个奶粉啊，喝个水啊，都是45度。 嗯、 啊， 我还以为家长给小朋友冲奶粉都是全凭手感、 啊、 或者自己先尝两口。 哎，我觉得你要说倒在手腕上的，我也觉得你算做了功课，自己尝两口。 你这个手腕和舌头感知温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吧？ 那请问怎么倒在舌头上呢？嘬两口， 不太卫生是吧？ 相当不卫生啊！ 大家别跟我学，家里没孩子。 对，这个可以理解。你什么时候准备备课的时候，我可以送你几本书。 行行，谢谢您，谢谢您。 嗯， 天马行空说了，我觉得现在有很多 AI 音箱设计特别好， 哎， 声控播放、听节目、听音乐都特别方便。 嗯， 就是小某小某， 哎， 我要听北京新闻广播就出来了， 哎，是。然后呢，那时候还说，现在一些智能的家用电器都比较人性化。炎炎夏日，人还没到家呢，先把空调开开了，到家之后特别凉爽，特别舒适。 嗯， 有些内衣的标签啊，非要缝在领子的内侧，扎着脖子非常不舒服，这有点反人类。 就得自己剪， 剪完了之后，你剪那个不齐的那个硬的地方嘛， 嗯， 也特别扎脖子。 哦， 所以。 现在有很多的衣服啊，它就只给你定标签的时候、 嗯、 一左一右缝两针，就是方便大家去拆的、 嗯、 你包括好多围巾上面的标签、 啊、 我都犹豫我要不要把它剪掉，你不剪掉就特别难看嘛，露在外面、 嗯、 但剪掉之后我就在想，万一以后我洗涤的时候、 嗯、 我忘了它该怎么洗怎么办呀？ 你忘了我曾经当着你的面剪过一个标签 哦。这个故事下一时段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吧， 那就是时代的鸿沟。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话题哈，哪些设计比较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千万不要走开，回来咱讲故事，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有哪些设计特别贴心，哪些设计就比较反人类啊。刚刚提到了一些衣服的标签，它设计在里边容易特别扎得慌，对吧？当然你看有些小朋友，现在3岁以前的孩子的所有的标签强制性要防在衣服外边。 就是怕对小朋友的皮肤进行 有些那种伤害，所以他小孩的衣服的标签全在外边。 那这样的设计其实就算是比较贴心的范畴。 对对对。 当然你看啊，有一些标签在外面，你得看看这个标签它究竟是干什么的。 比如 你比如说水洗标是吧，什么不可水洗，什么温度要40度这种，那都属于功能性的标签。但是现在有很多潮流类的服装，人家有各种 logo 啊标签啊，那是为了美观的 好看的。 在3个月前或者4个月前吧，那时候还是夏天呢，我们李凯老师啊破天荒的买了一个潮牌的 T 恤，就那个牌子确实是很多年轻人啊小潮人小达人 啊 都特别喜欢穿。然后呢，李凯老师第一天穿到办公室的时候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大家都说李凯老师今天真的是太年轻了。但后来呢，我就用我的余光啊发现李凯老师拿了一小剪子躲在一角落里，就不知道干嘛去了。我开始以为是去拆快递。等李凯老师回来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李凯老师那件潮服左下角的标签 被拆了， 不见了，留下了若干个小坑是吗？ 小空眼儿。 哎呀，所以您当时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呀？ 就是这些标签在外边我认为都是应该拆下来的。包括你知道早年间哈穿西服的时候，男生的这个西服袖子那儿外边会露着标签，好多人都不拆，你知道吗？ 那个是不是就那个应该拆吗？这个 应该拆啊。 真的应该 穿吗？对呀、你觉得你当潮跟我那潮牌衣服是一样的， 但 是 你知道 当装饰是吧？ 我突然想到，我原来买过一大衣、那个大衣也是在我的袖子口、有一个它品牌的标签 logo、我一直当装饰。 到底是我土还是你土，还是值得存疑 的？这个真 的 是，我觉得得打一大大的问号。 反正袖子上的标签，只要是在袖子上标签，我全给拆了。 但是李凯老师拆完那标签之后，我就说：“您怎么把那标签给拆了？”李凯老师说：“这是一标签啊。”后来我就找到了官网模特图。证明了那是人家衣服最亮眼的一个 设计，是吧？ 让李凯老师啊把一件潮服就是拆的平平无奇。 我还觉得我说那个标签怎么砸那 么 结实， 怎么那 么 结实了，怎么那么不好拆 的？ 拆了得有20分钟吧。 是拆了半天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有哪些设计是特别贴心，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下角有点赞标志哈。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呢，可以一直给我们点赞，在每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天室当中会显示点赞第一名，我们会给点赞第一名的朋友呢送上一份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定制的2022款有大城小事主持人照片的台历， 啊，而且有我们每个月定制的这种祝福语，您都可以在这台历当中扫二维码能够收听。 嗯， 啊，也算是我们节目在新年当中给大家送上的一份小小的礼物。 没错没错，我现在看了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目前排名第一位的朋友是 Morris。 如果您的这个点赞优势能够持续到今天聊天室关门，啊，我们的台历就送给您了。包括我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在发主持人的名字，可能是想看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在底下就是聊天框，它有几个分栏，最左侧的一个分栏就是主持人的介绍，您点一下就会出来，李凯呀、于飞呀，包括我都在啊。 也一点就能看到照片了， 有文字说明，也有照片， 是他们俩女生的文字说明都是我写的 啊，真的，于飞的也是您代劳的。 我基本上等你们 俩。那为什么于飞同学的这个介绍就显得特别像一主持人介绍？我显得就特别不正经。不是我不正经，是你这个 文字写的不正经， 欠正经。 最后一句写多正经啊！ 哦，就是想做一知性女主播。 对啊， 反正我就找了一张最知性的照片，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行行行， 够不够知性？ 哎，来，知性女主播，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条吧，看看你怎么说。 行行行，我们来说， 可以给你挑战一下，说说北京的故事 啊。行行行，来说说北京的故事啊。这经过8个月的升级改造。24岁的翠微百货公主坟店最近是重新亮相了。24岁哈，跟我岁数差不多。这1997年呀开业的翠微百货公主坟店，一度被很多北京朋友称为京西最奢侈的百货，也是京西居民购物的首选地之一。但是随着周边商圈崛起和网购大潮的冲击，这20多岁的翠微百货公主坟店已经略显老态，期待着转型。那么在今年的3月28号呢，翠微百货 A 座暂时闭店，启动了升级改造，期间 B 座正常营业。您去过吗？ 去过呀，我上大 什么感觉？ 我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比较贵，就是我上大学因为在西边嘛，基本上翠微和城乡贸易中心啊，这两家商场是，当然了，除了还有当代商城和这个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的忘了，再往西就是过了北外啊，基本上就是溜达完北外，然后那边就基本上能再往城乡贸易中心和翠微那边溜达了。 哎，所以当时给很多朋友留下的感觉都是比较高端一些， 对 是吧？ 大学生没钱，一般也不买， 你看 溜达溜达。 现在人家进行了转型升级，记者也去再探访了一圈，在现场呢就看到目前翠微百货公主坟店刚刚开始试营业，这个商场的1到4层以及地下1层已经亮相了，主要啊还是做零售业态。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商场还将在5层打造一个美食城，而且会引入一家新的电影院，这大家逛吃逛吃还能看个电影，特别好哈。1层将会引入一家电子书店。什么叫电子书店呢？也就是它这个店里除了纸质的图书，还会有电子书籍供大家来翻阅。那么升级之后的翠微商场公主坟店引进的新品牌也达到了近100个，其中百货类新引入了37个品牌，有12家品牌都是北京市或者是海淀区的第一家店，这个购物的氛围就更加的国际化时尚化。而餐饮业态也引入了像鼎泰丰啊、德川家啊等等正餐，以及一些网红小食餐饮，大概有50家，也是比较丰盛哈，丰富的 卖包子的 啊，对， 和卖日料的 啊，是是是。当除了这个之外，人家 还有别的， 还有很多呢，是吧？家住公主坟的赵女士正在商场闲逛，她最期待的是什么呀？就是即将开业的餐饮区和电影院，觉得特别方便。她说啊，我路过的时候看到这儿重新开业了，就进来瞧瞧。以前吧，这儿的品牌感觉就比较传统。这次开业有挺多的新品牌，整体上更加年轻化了。以后我们一家人来这儿看电影、吃饭也特别的方便。咱说翠微百货所在的公主坟商圈也将加快推进整体的升级改造。根据海淀区商务局公布的初步设计方案，公主坟商圈将实现从传统百货业向综合试验室商业来转型。其中翠微大厦和城乡大厦北侧的步行街将会打造一个夜间消费聚集区啊，这可能会有一些深夜食堂啊，发展发展咱的夜经济。而这南侧呢，会打造一个品质休闲街区，通过多样化的业态组合，重塑京西第一商圈。哎，以后大家休闲娱乐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反正这都算是有情怀的，尤其是西边， 这个军队大院比较多啊、 哦。 那相信很多住在那一片的朋友逛翠微、这个还是非常有情怀在里边的。 不知道现在再去逛翠微百货会不会给您一个新感觉哈？ 哎，反正现在这个业态越来越多样化。逛吃就是只在里边待一天不出来， 哎， 才是那个大家喜欢的哈。 可以消费，可以品尝美食。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哈哪些设计反人类，哪些设计特别贴心。8398说，袜子口过紧也是反人类的设计。 袜子口过紧， 哎，你知道晚上回家 这得怪袜子还是得怪自己啊？ 袜子口，袜子呀， 那袜子口。多少都得 回家之后，晚上一回家发现自己的袜子口勒了一道印儿，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啊。 但是你也不能太松，对吧？你太松，你这袜子不是往下掉吗？ 反正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个小孩那袜子，因为我怕那个袜子口过紧勒着的，我把所有的袜子口上面全给他搅和了。 然后呢，人就 穿 着豁袜子去上学了。 豁口袜子不是上学，那时候小嘛，一两岁的时候我就全给他搅了。 也就搅一个小豁口，其实就能释放很多的 压力。对 对 对， 压 力啊， 嗯、 对啊。这也算是手动设计， 确实确实。你看现在我们女生冬天穿的那种保暖裤，就是它其实都是加绒的比较厚，但它又为了让你显示腿很细，所以它都是加压的， 勒得慌， 就有点累，说实在的有点累。但它美其名曰说这叫什么呀，塑形，燃烧脂肪啊。这是不是，至于燃烧脂肪是不是智商税咱就不知道了，但穿上确实挺显瘦。 有浮肿的可能性吗？ 脱了之后有可能被勒的浮肿吧、 哦、 但是像我可能就没什么这样的苦恼嘛。 别找吧呀。然后8398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啊、说这个汽车的方向盘啊有加热功能、真心是特别贴心，冬天开车的时候手不冷、我们没开过这么高级的车， 没事买一方向盘套 容易手滑，真的冬天的时候。 那你买一麂皮的 也容易滑， 也不行。 我觉得真的容易就有风险。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那上面全是毛的，就是特别显得特高级。后来使了一个冬季之后，我就全给摘下来了。然后，但是你包括像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 哎，座椅加热， 这些都是其实挺贴心的一些服务。 包括很多电车不都是在上车前可以提前把空调 啊、座椅加热也能开， 哎，都给开开， 都能开， 这样大家一上车暖暖和和的， 哎。也是一个挺 好 的。 全天都是早点说啊，有一种极热式的饮水机，不用提前加热和持续保温，倒入凉水就能这个出来热水了，非常的方便。 哎， 尤其是冬天啊，想喝口热水的时候特别快捷。 是，刘文谷说，部分手机充电口和耳机口啊共用一个，平时用耳机的时候还需要增加一个转换头，充电的时候就没法使用耳机了，特别的不科学，反人类。 哦，就是它涉及到一个口上了，是吧？ 哎，现在您知道吧？有网上买啊，有那种既能充电，旁边还给你多出一口让你插耳机的。 哦，就等于自己在网上买第三方的一个， 对对，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自己花点钱去解决这些小麻烦，是吧？ 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就是各个厂家的充电器的规格不一样，什么 Type C 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个 苹果的、安卓的 都不一样， 很多机型都不一样、 包括现在可能使这个蓝牙的耳机越来越多了、 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朋友提到，觉得蓝牙耳机特别的方便啊，就不用带线是吧、不用那个缠的哪儿都是。 对，但是我们因为专业性，我们是希望有线嘛、那个可能音损更少一些。 主要是咱的这个台子目前也不太支持 蓝 牙机，是不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进行个升级啊？ 哎， 孙东林说了，我们家新换了抽油烟机和灶台。现在的灶台和油烟机是一体智能化的，一开这灶台呀、这个抽油烟机跟着一块儿启动，使用真的是不错，贴近生活。也就是我开始做饭的时候，抽油烟机自动打开、我大概理解是这样。 对，当然它关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能单独控制一下，就是我灶台不用了，我再想用会儿抽油烟机， 对对对， 能不能 多吹一会儿， 那多叫多吸一会儿 啊，多 多吹一会儿，你们家的抽烟机是往外吹风的，是吧？ 哎呀呀，领会精神，吸吸。 越炒菜油烟越大。 哎呀呀，不就说了吗？那个这个一时脑子宕机 啊！行行行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哪些设计比较反人类哈，哪些设计比较贴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招夺冠天下知啊，来说说这个几年训练无人知啊，这句话用来概括电竞选手、电子竞技哈，玩游戏的， 哎， 这说法对吗？ 比较专业的 叫电子竞技 选手， 哎，玩游戏的， 像我们这种水平的叫玩游戏的，哎， 这个电竞选手短暂的职业生涯其实十分的贴切，就是几年训练无人知哈。很多电竞选手呢，都是出了大学校门就进入电竞圈，最高领奖台上的奖杯是唯一的奋斗目标。训练中有激情，有疲惫，有乏味，看到年轻选手进队也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这种紧迫感贯穿了电竞选手的职业生涯。北京啊，有一家电子竞技俱乐部呢，注册是手机游戏哈，训练的基地设在通州，200平方米的训练基地分为4层，一层青训区，青年，2层、3层分别是选手的活动区和训练区，4层呢是选手的休息区。一张1米多长的训练桌，一台液晶电视，6把电竞椅，6个私人物品，这个物品柜和一组长沙发，就是训练室的全部。那么俱乐部的教练胡涛说，在这间40平方米的屋子里边，选手每天要待12个小时以上，训练、吃饭、临时休息全在这儿。楼上呢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大家基本上每天就是楼上楼下的跑，根本没时间出门。27岁的于万武呢，是这个电子竞技俱乐部的队长。2016年退伍回家之后，他开始帮助他人家里人啊打理生意，心里边却觉得不甘寂寞。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玩游戏，而且是玩的最好的一个，说我也利用空闲时间和朋友参加了不少比赛，都拿到很好的名次。后来啊，俱乐部的教练通过游戏私信我，希望我去试训。我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多了一个选择。 哎，那看来打的是真不错啊， 相当不错， 都能被这俱乐部看上。 待会儿我再说这打到多少算真不错啊。当这个于万武说出自己想法之后，就是有一位27岁的于万武是这个电子竞技俱乐部的部长，这个队长。他退伍回家之后呢，就说：“你看我名次也不错，希望去试训。”家人确实说反对他，说你这叫不务正业。玩游戏的人那么多，哪儿就轮到你了，干点正事儿吧。但是呢，这小伙子没放弃，说以前呢我没有好好学习，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呢我有一个新的选择，不想放弃，说让我试一下吧，如果不行我马上回来。最终呢，他也是说服了家人，踏上了电竞之路。好像被命运眷顾了一样哈。这个于万武呢，顺利通过了试训，成为了职业电竞选手。后来呢，还获得了全国总冠军。捧杯的时候非常开心，他说这种成就感从来没有过。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之后，于万武也曾经暂时做过教练，不过呢，最近他又回归成为了一名选手哈。这几年呢，中国的电子竞技俱乐部啊，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赛当中成绩亮眼啊，相信今年很多人都看到了哈，甚至有3支俱乐部先后获得了单项游戏的全球总冠军，让不少年轻人燃起了电竞梦哈。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一定得保持理性。专家人说了，不少人认为自己玩得不错就可以来打电竞了，但是大部分是被电竞选手短时间内的光环所蒙蔽了。在当下热门电竞的游戏当中，综合排名前10位的选手据说年薪都挺贵，都上千万， 比较高薪了， 高薪哈，排名稍微靠后一点的也有上100万，但是呢，他们只是电竞选手的一小部分。 其实这都属于非常非常头部的一些选手才能拿到如此丰厚的薪资，而且这个前提是你的这个战队比较有实力，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比赛当中夺得奖项，而且不同的这个战队他玩的游戏种类也不一样， 是 比如说比较主流的游戏可能相关的一些比赛机会也比较多，就容易拿名次，而其他一些冷门的游戏，说实在你就算做到顶流也未必有您心中那个理想的 是 关注度以及薪资啊。 是，所以你看刚才美哲提到了说什么算是玩游戏玩的好的， 哎， 一般情况下每支俱乐部都会在游戏中挑选服务器排名50名的选手，然后联系他们参加试训哈， 排名前50 前50名，先进行一段时间的线上试训，看看技术怎么样，后来呢会通过线下试训，就要看选手的综合素质了，比如说和队友的沟通能力，局面被动时候的心态，然后呢调节压力的一些能力，这些全通过了才算有职业合同。步骤不多，但是淘汰率不低，即便是前50名都来了，最终也就留下5个，就相当不错了哈。走到这一步你才只是一名青训选手，要通过努力才能进入一线队伍，所以你要能排在前50名，算还是相当有点成绩，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苗子。但究竟能不能走上这个职业的道路，其实也要看个人的造化了，包括你对这个训练有 多刻苦， 对对对， 包括这个公司对你的这个培训到底专不专业。当然这两年你说电竞发展特别快，包括有很多的电竞选手其实也收获了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关注，那有其他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一我有非常不错的薪水，二我就像一个明星一样自带光环，是吧，有很多的粉丝追随我，那我能不能也成为这样的成功人士呢？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别光就是看到电竞选手他们光鲜的一面， 是 还是要看到这背后辛苦的， 对， 不为人知的一面吧。 任何都会有，老话怎么说来的？ 这个老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的？ 那您来说说吧。 别看贼吃肉。 光看贼挨打，不是，别看贼挨打，不是，别看贼吃肉啊，那贼也挨打、啊。 来不说了， 说不顺溜了。 6526说这个蚝油啊，放在皮儿里边，这实属反人类。你做饭的时候，你放过蚝油吗？ 不会做饭。 哎呀，这个从网上整了个按压嘴儿也不行，倒蚝油的时候那是连拍带甩啊。有好的方法吗？二位给推荐推荐。我们家也有蚝油瓶子。 那这个蚝油瓶子长什么样啊？ 就是跟普通酱油瓶子一样。 那个蚝油是因为特别的粘是吗？ 它特别粘性嘛。最好倒一碗里拿勺快。 你看人家伊文说了、我觉得这个菜谱里蚝油的计量单位应该改一改、叫做一甩，因为每次都是甩呀、甩着的。 这个蚝油属于做饭的，还有很多年轻人啊。吃那个那叫什么番茄酱啊？ 啊， 当年某些快餐店卖披萨饼的那个快餐店的番茄酱也属于甩不出来。 它不都是像一个小针头一样吗？就它那个尖儿尖尖的， 不不，后来是那种瓶的，玻璃瓶， 你 捏不动。 哦、 然后你跟那磕的，拿手腕磕的，然后它也不掉出来。 反正我一般在外边吃快餐，要不就给你一个小袋儿， 哎，现在都是小袋儿了，或者给你一小碟儿，上面里边拿勺直接蘸着， 这样就比较方便一些嘛。 哎、那皮儿的，现在商场里边卖的好多那个番茄沙司啊，也是那玻璃皮儿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这个有哪些觉得特别贴心的一些设计？有哪些设计呢比较反人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稍后见。 扮演着螺丝，丰功业绩 正式，做一个垫脚石也不太奢侈，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涯，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也许吧想多了，看着人来人去嬉笑怒骂，现实啊不复杂，最好扮演谁的锦上添花，承认吧是我傻，才让感情牵着理性去挣扎，等明天太阳又会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胡话，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我发现今天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有好多新朋友哈、都是第一次来、什么 think too much， 还有菠萝很甜蜜， 好多新朋友，阿三等等， 9281， 欢迎大家。所以呢，刚刚放歌的时候呢，我也是怕大家不认识我旁边的这位女主持人，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放了一张美哲今天出炉的照片。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露肩膀呢，不知道是不是反人类设计的这个衣服。 这叫不对称的设计 啊，不对称呢。这不是上面有一标签你给剪了吧？ 这属于女生穿衣的小心机。我剪标签，我能剪这么大一豁口？ 那万一呢？ 这么大一豁口，我还能穿出来？ 哦，这是 不懂欣赏美。 这是在我们的录音机房啊，这个拍过好几次直播机房，尽管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一个微博机房，但是录音机房拍的还挺少的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哪些是贴心的设计，哪些是反人类的设计，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包括我们的聊天室右下角啊，有一个点赞的标志，欢迎大家、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多多点赞。今天节目结束之后，照例我们会挑选点赞排行榜第一的朋友，送出一份精美的台历给您。 然后呢，0800说最近新换的智能水表特别贴心，在手机上买水，直接就冲到表里边，可以随时查余额，非常方便。 特别方便， 真棒！我们家现在还是超条贴门上的。 我们也是，然后特别长的一条单 啊，但已经不错了。它贴门上之后有个二维码，你直接或者在支付宝啊、微信上面直接能交钱，不像过去了。抄完水表之后还得挨家挨户收去， 总之是越来越 方便 哈。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每个单元都会有收费的阿姨或者收费的叔叔，可能每隔一个月就晚上敲门，然后要进屋看一下那个 水表，对， 记一个字儿就走，是吧？ 是是是。 包括请教我兔子也说了，刚才咱们在讨论那个蚝油，那油瓶到底怎么倒？他说啊，说到蚝油，我有一个办法 啊， 就是把蚝油灌进尖叫的那个瓶子里。 尖叫的瓶子， 什么叫尖叫的瓶子？是尖角的吧？ 我猜忌， 是吧？ 有个动画片倒是老说他们家那个尖叫吓唬人的动画片 这跟油瓶估计没 什 么关 系， 是吧？ 啊、 还是用的时候挤挤就好了。其实豆油也可以用那个尖角的瓶子。 油瓶 我这个对不上号，不会做饭 拖油瓶你懂 您是啊？ 啊，我肯，咱俩这岁数，显然年轻人更是一些嘛。 嗯 啊，然后 呢， 还 有很多朋友啊在发这个微信。南极这位朋友说了，现在装修密封都特别好，开抽烟机啊，必须要开点窗户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开抽烟机老嗡儿响， 是不是那个窗户会震呢？ 窗户里边有缝儿。 哦， 就是密闭特别严的时候，略微有一点缝儿啊，家里边窗户就叫。 哎，这都是生活的经验嘛。 你看你经验就比较少。 那可能我们家窗户密闭没那么好， 那就是个 就 漏风是吧？ 哎， 对，你们家抽烟机是吹气儿的，想起来了。 什么呀？但是我们家就是冬天确实习惯把那个窗户开个缝儿， 哎， 还是稍微放放气啊。 嗯， 尤其是天儿比较好，能见度比较好的时候。 嗯， 那时花开说，我喜欢随身带那种榨汁机，特别方便。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啊，把水果和冰块都放好， 嗯， 什么时候想喝，只要摁一下那个杯子的开关， 哦， 一杯冰镇的果汁就 OK 了。先有那种水杯 啊， 它其实是和榨汁机一体的。 哦，冰块得单做是吧？ 冰块人家放进去。 就是你们家有制冰机吗？ 我们家就是冰箱里有一小盒， 啊，自己 灌上纯净水， 它 就 自己 动。当然我也买了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小 冰格， 对，小冰格， 啊， 就外面是塑料的，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好使吗？关键是 还行还行， 我，那个， 就是得洗。 关键是问题是我想弄出一块，它不是分了好几个小格子吗？ 哦， 我想要一块冰的时候，他总是给我弄一大块或者整个都下来，你发现了吗？ 那你买那种现成的，就是他给你做出不同造型的，有爱心的，或者什么小动物的，外边是一层塑料的壳，里面是他那个就是可以凝成冰的那种液体，你把它冻瓷实了之后直接扔在你的比如说可乐杯里啊，酒杯里啊，等它化了之后你再给它洗洗冻上就行了。 那不行，我就喜欢冰块，就发现那些冰格里边啊，要不然是弄不下来，就是冰粘在了壳上，啊，你有那种感觉吗？ 没什么那种感觉，没什么那种生活经验。 你不做饭也不使这个，饮料也不喝是吧？ 就我们家确实有冰格 啊， 但是我后来就还是买那种现成的比较多一些。 还是买个制冰机特别好使。 怎么制啊？ 就是一 多大个啊？占地儿吗？ 挺占地儿了， 挺占地儿。我买什么呀？ 宁乐说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服务啊，说前阵子呢，我们小区的电梯进行了一个细节的微改造，增加了语音播报系统，说对于这样我这样的一个盲人而言简直是太方便了，终于不会坐错楼层了，啊，不过说真的，我也遇见过一些反人类的设计，曾经买过一个手杖，专用的手杖， 哦， 就是那个拐棍那种哈， 嗯， 说这个设计让我想哭，为了美观呢，细得跟竹筷子似的，而且呢顶端的闪光装置面对着我的，你算就算他要是吸引路人呢，帮助我也没用啊，这吸引别人看不见呢， 就是闪光的是冲着使用者， 哎， 而不是冲着前方 是 吧？那可能周围的朋友还是不太能注意到， 哎， 这也就属于设计上的缺陷， 嗯， 对吧？田哥说了，60年代有一种香皂纸 啊，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国民品牌美加净， 嗯， 这纸的两面呢各涂着一层香皂，火柴盒的大小，这包装盒里大概有30张，每次啊外出洗手的时候抽出来一张， 哎， 蘸上水就出泡沫了，特别方便啊。 是，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呀？ 现在有好多类似的一些产品，当然现在都不是疫情期间嘛，还是希望大家用酒精来洗手， 哎， 啊，就是不是还有酒精的一些成分， 对对对， 啊， 消毒液，啊， 更好一些。 是，当然这种产品确实有类似的，因为我们女生卸妆，会用那种便携的卸妆纸，就它那个卸妆纸上是带有卸妆油成分的， 一抹 也是就稍微蘸点水， 哦， 它就起泡沫，可以直接洗脸了， 哎， 特别方便。 当然了，包括小的时候我们吃的糖，你发现没有，小孩吃的糖， 嗯， 上面有一层能够含在嘴里边化了的纸， 那叫麦什么纸，麦芽，就是什么纸我知道，就半透明的呢， 啊，对对对对， 那叫什么纸来着，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记得里面有麦， 我没怎么吃过， 没吃过糖，啊， 嗯，大虾酥里边有，好像 大虾酥里有， 哎，有吧， 还有那个花生糖 啊，是吧？ 那念花生牛亚、花生牛渣还是花生牛嘎？就花生糖， 反正总之吧，这些都是算方便的一些。 牛渣糖、牛渣糖、牛渣，反正就是一个车字旁。 马上就快成牛杂碎了， 行吧行吧，我 本来是一个甜品，直接改成肉食了。 我就一直拿不准那个音怎么读 啊，行吧， 想求教一下李凯老师。 我们不吃糖。 行行行行，不吃就不吃吧。 我 也不请。 我在垦丁啊，就台湾的，我们国家的台湾的垦丁，住过一个民宿， 嗯， 就叫牛轧糖民宿 啊， 哦， 念牛轧糖是吧？ 整个这个房间的布置加上了一栋楼啊，全是他，因为在一个养牛场里边。 啊，所以都布置成那样的， 就特别有当地的那个特色， 特色 是吧？ 嗯， 那估计他那儿的糖也应该挺好吃的。 没吃过啊？ 啊，你都去那儿了没尝尝呀？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内容是有哪些设计呢？特别的贴心，有哪些设计呢？比较反人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哎，我插一句啊，刚才266说。说的说那个冰块有一种不锈钢的冰块，用水洗一洗就可以用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外边塑料的，跟这个是异曲同工之妙，特别的方便，你也不用弄什么。 7498说，美哲啊，你今儿这设计的这件衣服是为了接种疫苗的吧？ 哎呀，你要这么说还真的挺有道理的呢。 那个肌肉不行，太高了，您这露的是、 往下扒拉扒拉，还是勉强可以的。 很贴心，很人性化。 行、你看啊， 如果想看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往上翻能看到今天美哲穿的这件不对称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着照片，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最近还有一条热点新闻、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在财富新动力的咨询部分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新京报的记者嘛，在无锡市的两家星巴克门店卧底调查，就发现了很多的情况、这两家店呢普遍存在着过期食材继续使用，包括篡改保质期、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偷偷上架，而涉事的门店所谓的飞行检查也只是流于形式。那么面对这些问题，都有这个暗访视频的实锤，对这个事件星巴克已经回应说高度关注，已经在第一时间关闭了这两家无锡的门店，而且立刻启动了深入的调查。不过在互联网看一圈，这评论区的画风却有点怪异。怎么个怪异法呢？有些人呢帮星巴克找起了借口。比如说有人不谈具体的问题，强调星巴克的食品标准是行业天花板，还有些人呢说更换保质期标签也没什么，有的店连保质期一说都没有，还有些人说这是星巴克的入乡随俗、外国的严格标准到了国内，那你随着水位自动降低了标准，也不知道是入的哪个乡随了哪儿的俗啊， 是啊， 反正我们国内也不能这样一棒子打死， 对、 是吧？ 对、 这个星巴克呀，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全球第一快消咖啡品牌，也是最早进入到中国市场的国际咖啡品牌之一，在中国拥有超过5100家直营门店。可以说星巴克让很多消费者完成了对咖啡的启蒙。很多人之前很少喝咖啡，通过星巴克了解到了原来咖啡是这个味儿，可能也渐渐培养了喝咖啡的习惯，所以不少消费者对这样一个品牌是抱有相当的感情。但是啊，食品安全它是行业的底线，对吧？更没有什么所谓某某品牌的标准是行业天花板之说，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你都保证不了，何来行业天花板一说呢？ 是 消费者帮企业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找借口，就显得有一些莫名其妙，有一些可笑了、是不是？不过啊，即便星巴克的食品标准是行业天花板，但如果严苛的标准只是做做样子，在具体的食品售卖流程当中做不到，这样的食品安全标准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你标准定的那么高，但你又达不到、那这个所谓的标准也只是空谈而已。 没错 啊。那么星巴克在营销的时候说我们的行业标准特别高，是天花板，操作的时候各家门店标准不一，甚至是放低标准，这不就是糊弄咱们吗？最近一段时间，上到历史悠久的世界连锁品牌，下到新兴出现的网红品牌，很多品牌啊都在检查当中，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被处罚和整改。咱国内一直坚持着食品安全的底线，这和品牌是本土的还是洋牌子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品牌归属，只要在食品安全上存在漏洞，翻车都是必然的。无论如何啊，消费者和商家最恰当的关系永远都是咱消费者支付相应的价钱，对吧？你就作为商家得给我们提供合格的商品。 没错， 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那消费者就应该去敦促商家赶紧整改，甚至是要求补偿。至于消费者帮商家找借口，那我觉得也就不太有必要了。 是很怀疑这些消费者的是不是收了钱的、对吧？ 也不知道是真的消费者、还是出来洗地的。 对，所以我们也不得而知哈。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提供合格的商品是必须的啊，不管你是世界顶级的大牌还是我们现在的网红的产品，都应该有合格的商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没错。 当然了，最近呢，记录乡村生活的网红啊，张同学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了，而且出现了一些模仿者，包括像什么烧火做饭呐、下地干活啊、修墙糊炕啊，这些乡村生活充满了我们过去的气息，是不是？在张同学的视频当中，有一个粉红色的多孔插线板时常出现，用它插上电饭煲煮饭，插电热水器烧水，用它给手机电动剃须刀充电。这个插线板上的插孔一看已经明显被烧黑了，还有几处呢贴了好几层胶条，在插线板的电源处的连接处，外部的胶皮已经破损，里边的电线都已经裸露起来了。 不是，这张同学这也生活太省了点吧。 对此啊，人家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的齐兴龙就说这样的插线板已经超龄了，有起火和触电的双重危险。说插线板的寿命一般是5到8年，建议5年换一次。说现在视频里边的插线板已经有插孔被烧黑，内部呢可能出现了因为金属插片生锈啊、弹性变弱呀、电线老化等接触不良，或者是短路，而且呢电源线里边已经出现了漏铜的现象，说明这个插线板本身质量不佳，或者已经超龄，应该停止使用。人家专家说，现在视频里边的插线板啊，经常连接像什么电饭煲啊、烧水壶啊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如果同时使用，可能会导致插线板过载，从而产生过热呀、电路熔断啊等情况，极容易发生火灾， 危险吗？ 对于消防人员的提醒，12月10号晚上，张同学也发布了最新的视频，特意展示了防火消防员上门为他宣传冬季安全用火注意事项的内容。视频的评论之下，不少网友为其点赞，说发现问题立刻改正，希望多拍点这类的宣传视频，通过这种方式普及更多的安全知识。就是现在网红啊，一方面是有流量，对吧？你可能挣钱，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示范作用，比如说安全的示范作用，千万千万不能放松。因为很多年轻人可能看了这个网红视频，就有模仿的一些情况。 潜移默化当中，这些网红的生活方式也会成为很多网友所关注或者是追逐的一种生活方式。咱们还是要起到正面引导的一个良好的示范。 所以网红也得提高自己的素质，是不是？ 来，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事儿啊。有一位女子李某醉驾状态下遇到了交警夜查，闯卡之后，这车子一下没控制好，就撞了大树了。紧接着呢，这李某情绪失控，大喊大叫，叫的是什么呀？ 什么呀？ 老公不要我了。 哦， 这情感受挫了。这民警啊，就赶紧联系她丈夫吧。却发现男方已经在现场出现。原来啊，她老公正开车找她呢。 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给解释解释，讲讲。 12月9号晚上，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大队交警在温南路昌直学校门口设卡夜查。这个时候啊，一辆红色的 SUV 小客车就嘟嘟嘟的驶来了。这民警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车子随即减速，貌似准备停车接受检查，但是你说都减了速了，对吧？突然呀，这司机又一脚油门加速逃离，紧接着没控制好就撞在了一个树墩上。民警就赶紧跑过去看看这有情况啊。这打开车门，一股浓烈的酒气是喷涌而出。要说开车的这位是我们女同胞啊，一个女司机，情绪特别崩溃，已经完全失控了，大喊大叫。民警听了听，原来她是在喊：“我老公不要我了。” 这个模仿的声音好像啊。不是 你看吧， 这个， 虽然我们作为主持人，这就是必要的职业素养，虽然没经历过这种事儿，但是你要感同身受啊。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 算了吧。这车子哈，正面撞击树墩儿，车速也不算太快，但是气囊已经弹了出来。 你瞧瞧， 这司机啊还好没有受伤。民警呢先将他控制住，一边劝说一边带上了警车。经过呼气式的这个酒精检测，发现他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于是依法开始抽血， 我猜想啊， 嗯， 这属于什么呢？这不是感情失意是吧？这就借酒 消 愁， 愁 更愁， 当然 结果最后导致了酒驾的后果。 喝酒 驾的 喝酒别开车，对吧？ 开车别喝酒。 这老公不要你也不能这样。 哎呀，这不能不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吗？ 嗯。 司机李某说，她刚刚和丈夫赌气，原因呢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嗨， 丈夫不回家，打电话也不接，她就自己啊在饭馆里喝闷酒，喝完了又开车出来。正好碰上交警夜查，不知道怎么着情绪就突然失控了。 嗯， 那么民警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回到李某的车里，在前挡风玻璃处找到了李某被撞飞的手机。在李某的要求下，民警啊准备通过联系她的丈夫到场解决。就在这个时候，李某的丈夫已然出现。原来啊，他知道李某赌气出门之后一直在开着车沿路找他呢。 嗯， 那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李某怒气全消啊，这情绪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可是醉驾的事实已经酿成了，是吧？这个法律后果还是要由这妻子李某来承担。 嗯， 经过对李某的血液酒精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114.7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李某现已被昌平警方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呢将是拘役1到6个月，并处罚金、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报考取得驾驶证的处罚，而且撞坏车辆的修理费也将由自己全部买单。你说这更不值当的， 特别不值当啊。 哎呀， 所以两口子吵架吧，别犯法，对吧？ 嗯， 别干傻事儿， 而且别冲动。我觉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是是， 你怎么知道老公就不爱你了？你想想，你在前面就是撒酒疯的，那后面老公开车追呢，这说明这感情吧，个人感觉啊。你别看着我呀， 我看着你也不行啊。 我猜想还有挽回的可能性，但你说你这被拘了，这老公这不在外边这更难受吗？难不 难受 咱也不知道， 难受是不是？ 反正吧，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以后做个情感类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喜感， 真的。要不试试今夜思雨时？ 那你做不了啊，你只能做一情感类的，忽悠忽悠大学生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认为哪些设计是特别贴心，哪些设计是特别反人类的。很多朋友像幸福快乐这些新朋友哈，包括领头羊都提到了，刚才美哲说牛轧糖里边那层纸 叫 江米纸、 糯米纸 啊，江米糯米都差不多， 也有包括叫米纸，哎 啊，都差不太多吧。嗯， 就是还挺透明的那种薄薄的纸， 能吃嘛？能、哎、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东西能吃 啊。包括夏至草也给李凯老师支了一招啊，说男主持人说的冰盒不易取冰，我想说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双手反向扭转几次即可，不必太用力，扭扭即可哈。 嗯， 如果是冰盒金属的话 啊， 则可以将底部浸在自来水里 啊， 几秒钟就可以取冰了。对对对对， 不是，我就想取一块，他一取就取出好几块来， 那你就多放几块。帮媳妇儿也那个冲一杯饮料，放点冰块。 反正那个我们家那个冰就是一直冰格有好多种。 这个夏至草这位朋友提示了我，因为我有时候自己在家做冰棍儿，那冰棍儿不是也有模具吗？它有的时候也不好脱模，就是你那壳取不下来， 取不下来。 这个时候呢，就是拿 棍儿下来了，冰还没下来， 就拿那个温水稍微泡那么一两秒钟，它瞬间它外边那壳就是化，就有点松动了，把它一取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哈。 嗯， 行行行，哎，怎么能让冰棍棍儿保持在中间立着？ 它都可以固定住 啊，它是固定的啊， 就是它固定住的 呀。哦，行行行， 您可太长时间没做冰棍了。但是我小时候，我妈都是用奶粉给我冲啊，就奶粉冲做冰棍， 是吧？ 就吃了有点上火，反正是 直接买个酸奶往里扔就完了。 哎，也挺好的。可可爱团团子说，微波炉防溅盒我觉得特别好用，有一个盖子就可以防止微波炉、 里边东西， 对，热东西的时候油啊水啊乱溅到微波炉里面哪儿都是，你就买一个防溅盒就行了。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有关什么样的设计比较贴心，什么样的设计呢比较反人类，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当然了，对于美哲的学，不仅学醉驾学的好听，那个有喜感的那个哈，她老公不要她了，那个学的特别好，好多人好多人表示了这个喜欢。嗯， 哎，谢谢朋友们啊！我看还有一位朋友，男人说我可以去做主播在线，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一参与这节目，把这个节目也做的比较有喜感，还是别霍霍人家去了。 主播在线的节目多好呀！ 特别好的节目， 是是是是， 所以才舍不得霍霍嘛，我就在这霍霍李凯老师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但是我不管怎么说哈，就有些其实呢，我觉得大家使用的这些产品的一些感受，可能是他们今后改变或者是不断改进的一些动力哈。慢慢来，我们会发现有些设计是越来越好，升级换代之后会把原来的一些不足之处都做一些弥补，这样才能有进步，对不对？ 其实我们买到一个商品，如果发现它的设计特别的精巧，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种惊喜感，对整个品牌的印象也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哈。 是，也是希望好好的设计越来越多吧， 没错，从消费者的角度多考虑考虑。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聊这些。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当然，您还可以继续点赞， 还有5分钟， 直播间是6点钟才关门呢， 还有10分钟啊，大家可以继续。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咱们明儿见啦。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望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各种吆喝声在呼